好，回到第二節，阿輝剛才又說西方國家呢就是掛著跟中國做生意，有錢又賺，但是沒有去真的去了解究竟中國是什麼來，中國人是什麼來 的。是啊是啊 是啊，那由你這樣說又好像是，就是那些漢學家呢似乎跟不上個時代的轉變，或者是他們有意無意跟不上時代的轉變。 是啊， 即是他講緊的中國人都是講緊一個世紀之前的中國人嘛。 是啊， 很少講當代現代的中國人，即始終尤其是這個世代又是的政治正確，是不是一講又是你 racist 的。 是啊， 所以他們永遠都是停留在一個世紀之前，跟香港教歷史一樣，香港教的中國歷史是一樣的，全部都是現代的，不講就講以前那些算了。 即是他看那些東西很膚淺和表面，他看不深究竟即這個即中國人究竟的本質是什麼。即如果我們即如果外國呢是有教這個中國的文化呢，是沒有閹割版的中國文化，即不是中共官方的教材，即如果你 有看即中國文化，或者是有教魯迅，或者甚至乎 再即淺白一點，你看胡適那些、okay? 你研究或者看看胡適那個對於即他怎樣看中國文化，或者他覺得即那時候即民國時候的中國啦，還未是變到那麼極端地醜惡啦的時候，就會即如果外國人要看，其實就可能有少少入門，就已經 是一個入門樣去了解或者認識樣。即你看中國呢，你要 看它背後的文化嘛。 不過我覺得呢那些都是已經落後了，即是近啲嘅，都是反映 到那個入門啊，你要有 foundation 先啊，係嘛？即係你要知道就係佢過去嗰二千幾年咧，原來咧都係好犬儒嘅，好奴性嘅，嚇、啊，好呢個服從權威嘅 ，OK 嚇、啊，咁啊亦都係虛偽嘅。點解咧？因為佢書本上講仁義道德， 咁佢一定要遵從，但係收邊又唔係咁諗，但係都要遵從。 實際上咧就係呢一個男盜女槍、偷呃拐騙、雞鳴酒毒，係啦嗰啲嘅雞鳴狗盜嗰啲嘅，係嘛？咁你就會哇，原來係咁樣啊！原來呢個所謂中國人咧， 即係擴闊你嘅想像，中國人嘅想像， 係冇錯， 人類嘅想像 啊，擴闊嘅想像呢個好重要，因為其實佢哋自己西方人諗唔到啊，因為佢哋本身就做唔到咁盡啊， 同埋咧係好難㗎，即係 因為佢哋可能信奉上帝就真係信奉上帝喎，真係要行善就行善喎，佢諗唔到，屌你，原來有啲人咁撚卑劣㗎啊！你啲嗰啲官方史籍歷史寫喺度仁義道德， 咁呢個都係超越佢哋想象喎。 屌你，哇！原來你底下做埋啲奸人老略啊、雞鳴狗盜嘅嘢噶，原來係咁樣噶，即係佢可能未 真係超越佢想象。 係啊， 超越佢認知咧，因為佢認知未見過，原來人係可以咁樣噶嘛。 係啊，可以 人都估唔到，想象唔到，原來。我啱啱前一分鐘同你講，你答應承咗，你下一分鐘佢話冇喎，冇講過都得嘅喎，即係你冇諗過有可能。 佢哋就諗唔到人原來可以咁卑劣嘅，係啊，咁所以呢個係一個 咁同埋你 非常之入門咯。 同埋你去研究，譬如你研究日本人，你都唔夠膽大大聲話，哇！佢哋全部都係撲街人家產嚟㗎，全部咧都係雞鳴狗盜啊、男盜女槍，你唔會咁講啊。即係你研究佢，你一定係比較客氣。即使你見到啲哇，佢哋唔係幾好嘅嘢，你都唔夠膽太大聲去講啊嘛。即係你一講。一嚟又好似唔係幾好咁樣啦，得罪人哋係咪？唔係幾禮貌。二嚟你會俾人鬧噶嘛？一定係俾人話你話 racist 啊，點樣樣啊，講好多嗰啲，你唔需要立足噶啦，喺嗰個學術界係咪？ 係啊，所以就所以點解即係 左交嘢的喎又 係啊，即係所以點解係西方會認識得咁皮毛咧？係嘛？一嚟佢哋又唔睇，二嚟就有嗰啲政治正確一講。即係講到講一個真相出嚟啊！就係啱啱講嗰啲中國人嗰種劣根性咧，咁啊可能話係 racist， 咁你就冇得繼續研究或者睇落去啦，係嘛？冇得再下去普及呢一個咁樣嘅理論啊，或者係一個咁樣嘅認知，係嘛？咁你可能睇完入門，咁你再跟住再睇呢一個中國嘅。即近代史啊，或者嗰啲近代思想，咁啊成件事就通咗。 我覺得你可能要上 Facebook 啊、YouTube 嗰啲睇下啲片啊。 係啊係啊， 即係中國人自助餐咁樣。 係啊，咁你 關鍵字就係中國人同自助餐。 咁你就咁你咪讀通咗即係中國咯，起碼有一個好基礎嘅認識，究竟中國人 諗緊啲乜嘢？ 我比較現實啲、實際啲嘅認識咯，即係唔係停留喺。即係佢哋對呢個東方嘅神秘感有啲幻想， 不切實際嘅幻想啊，有一種 即係佢都話有啲紅龍啊咁樣啊，即係可能有嗰啲咁嘅浪漫嘅嘢噶嘛。 因為鏡花水月啊嘛，你離得遠睇唔清楚，你會覺得好莫浪漫。 即係你睇下啲荷里活嗰啲片啊，或者各樣嘢，佢始終都係喺做到東方嘅時候咧，係覺得。啊！即係魚米之鄉啊，或者點樣啊？即係好多美好同神秘嘅幻想。 即係遠睇咧就一枝花，近睇就小喇叭。 完全係兩回，完全唔同嘅、啊，根本就唔關事。你而家去到中國，同你喺荷里活同電影見到嘅中國，完全就唔關事嘅。 係啦、 啊，完全係、啊、完全兩回事。 係啊， 即係當佢哋咁，因為佢哋遠距離啊嘛，都係嗰句。即係佢認識嘅中國就係得閒睇下啲新聞，哦，中國點樣？係一係又睇下啲戲，係嘛？一用下抖音嗰啲咁嘅嘢嘅啫， 即係同埋咧啲鬼佬咧，如果你想入門快咧，佢哋睇呢個所謂即係中共嘅建國之後嘅歷史咧，其實佢都係有啲錯誤嘅一啲認知或者睇法嘅，即係可能好多時候咧，佢就將中共咧同蘇共去比嘅，即係嗰個。 咁因為蘇聯對於佢哋嚟講係比較入骨，即係對你影響大咯。 係，咁佢係覺得咧。佢係覺得咧，點講啊？佢係覺得蘇共咧， 即係佢重點擺咗共產黨，就唔係擺咗人嗰度。 係啦，咁佢覺得屌係 都係共產黨。 其實咧，蘇聯啲人咧都係學求咧自由嘅，追求呢個人性嘅嚇，好似你咧波蘭咁樣樣，唔係共產黨統治都仲有教會啊，係嘛？都係對於呢個神又好，對於呢個自由啊好，有好熱切嘅期盼啦、啊，所以係反共嘅。咁佢可能會咁樣睇啊，就會覺得屌中共， 中國人都係無辜嘅。 係啦，我覺得屌你中共建政之後咧，中共咧其實是一個暴虐嘅政權嚟嘅，佢係行呢個獨裁之神嚇，呢、這個充公人嘅資產，鹹家產嚟嘅。 而中國人， 但佢冇諗到，但佢冇諗到咧，當初咧其實咧係中係當初係中國人係支持共產黨噶嘛， 係 嘛？ 而家都仲支持 啊？係啦，就嗰、是、班貧下中農，因為佢哋自己嘅貪婪同自私，想分撚曬啲有錢地主嘅田地，所以支持共產黨，仲批鬥地。主话杀得好嗰啲噶嘛，佢唔知道原来唔系嗰个党系去促成呢一啲， 但系我觉得 嘅呢一啲咁残酷嘅压迫，而系嗰啲人民系由心底里系去即系去配合，甚至系推动呢样嘢啊嘛。 西方啲人其实有意无意嘅，即系佢对中国咧，中国人咧都系有嗰种美好嘅幻想，然后发生啲咩事啊，负面新闻啊，嗱个政府衰嘅啫，啲人咧都唔系咁衰。 好傻猪啊！呢个系，即系好多时候我哋讲，即鬼佬去睇中国啊，就 系佢哋会 用佢嗰套 approach 自己啊嘛， 系啊，用佢自己嗰套 approach， 觉得系人系无辜嘅，系个政权压迫啫。 佢哋以前嘅历史就系我推翻个独裁政府，然后就即系追求自由咁样样嘛，即系人民同政府系对立噶嘛。喺佢哋嘅历史嘅角度嚟讲，系咪啊？ 系啊， 通常都系啊。应该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啊， 系啊， 即通常都是人民系受苦好惨嗰个，然后个政府系扑街啊，然后嗰个独裁君主啊咁样样噶嘛， 系啊， 你推翻两个故事咯， 系啊， 咁所以佢哋，我相信啊，佢哋就代入咗自己一套，而家中国咁嘅样个情况，理应咧就系人民好惨。 咁所以 政府衰， 咁佢哋就會理所當然地推論就中國人咧， 以前 中國人就好想推翻啦。 係因為佢哋以前俾人哋獨裁統治嘅時候，佢哋自己想推翻噶嘛。 係啦， 所以佢哋覺得我哋想推翻，到佢哋應該都一樣，佢哋都想推翻嘅啫。 所以咧，其實中國人民咧係追求自由嘅，屌其實唔係咁撚樣諗啊嘛。即係雖然中國人都俾人壓迫，但 你話想唔想要自由，佢都想。 唔係，但佢就會 要交換出嚟，我唔要自由，我要錢呢個。 但係佢又會同你講，即係佢雖然生活都好慘，但佢就。唔会谂点样推翻个政权，而系谂屌你咁捻笨柒，点解做唔到压迫人嗰、那个 ？OK， 就唔会话去谂推翻佢嘅，而系谂点样入去，然后再压迫人嗰、那个。 即系其实佢觉得个制度冇问题嘅，真在系我喺咩位嘅啫。 系， 真系我食你定你食我嘅啫。我觉得人食人系冇问题噶，真系我食人就人食我嘅啫，我食人就冇问题。 冇错，即系我哋即鬼佬就睇呢个就错咗咯。即系佢哋睇咧就觉得 佢会推翻制度。 系啦，佢又追，即系佢觉得人系追求人性嘅美好嘅，追求自由同解放啊，所以咧就会推翻呢个制度或者呢个压迫者。但系佢冇谂过中国人唔系咁谂啊嘛。其实佢哋即系佢嘅谂法就系、是。 即是客观上都是受苦，但他的想法就是屌，为什么我做不到压迫人那个呢？我一定要想想怎样做压迫人那个。为 什么人家贪到我贪不到呢？ 是啦，没错，即是他不会想屌怎样建立一个对于个个人来讲都是公平 的共和呢？ 是啦，就是对于人来即是建立一个真是体现到人性有爱啊光辉的一个制度呢，不能会的嘛。即是不要那么天真啦，我觉得。即是如果有人。 你的分析又好像很对，即是人一是走的。 是啊， 一系就入去啦。 系啊，即系我觉得咧， 蠢嘅就留喺下面俾人食啦。 我觉得咧，如果有心嘅听众咧，将我哋头先讲嗰啲 transcript 咧，译做英文俾鬼佬睇啊，最好啊，吓 po 上网系嘛 ？Racist 吓 ？You racist？ 你唔系，因为你一定要睇完之后你先咩？ 你睇咗就 racist 系嘛？即系我觉得呢个唔系嘅，呢个真系 我都系中国人咁样咪得咯， 即系 中国人写的咁样。 即系唔好以为我哋够啊！我觉得呢个系非常之重要啊！如果呢个西方嗰、那个。國家主要的政府那些領袖 咧，他們不明白啊！ 你唔 get 呢樣嘢咧，我唔 get 我哋頭先講嗰啲嘢咧，你係好難同中國去鬥嘅。 佢真係唔明白啊！佢哋係超越咗佢哋個想像，即係你問孔子，你信唔信有飛機呢樣嘢？即係佢講飛機大炮。他不是不信你，但他想像不到咯。 是啊，是啊，即是你如果是这样呢，你廿一世纪那个新的冷战又好，热战又好呢，即是热战就可能赢的，都是即是大家都是比手瓜工业力乜乜柒柒啫， 纯粹斗大力啊。 是啦，但如果你说冷战又牵涉到一些间谍啊渗透那些呢，你可能矮矮地啊，大佬你不认识中国人啊，你明不明啊？ 是即是不要用苏联那套来看他。 是啊， 刚才你说啱啊，即是他们在分析都是共产党啫，那么苏联点点 点。这个是错的。 中国共产党点点点点点。他计漏了很重要因素，就是当共产党遇上中国人之后发生化学变化。 是啊，即是那个邪恶那个级数是会几何级数咁倍升的。 是啊。 是啊。咁樣 即係萬樂珠，你抌落杯茶度，佢唔會爆。萬樂珠抌落可樂就爆到七彩。 係啦，冇錯啦，嚇！ 即係佢而家嘅情況就係俄羅斯人遇上一個共產黨，還好啦，都係好衰噶。中國人遇上， 你咪諗唔到係 發揚光大， 可以更加衰嘅。 你將共產黨發揚光大，中國共產黨 係啊係啊係啊， 更加可怕。佢將人性嘅醜惡咧，即係而家係呈現喺全世界個。眼前 系冇错， 不过我都系觉得而家全世界太忙，唔得人理佢。 系 咪咧？ 系 at the moment 系嘅。 诶，唔系，好似都有喐紧啦。譬如美国好似 系冇错， 美帝点啊？ 美帝嘅即系一个叫所谓 黄金律师团， 呢个 Donald Trump 嘅律师团啊，就呢个系 Fox News 嘅新闻嚟嘅，咁应该就可信啦，吓唔系 够。Fox News 出得都可信啦，应该。 佢咧就话 Trump 嘅律师团咧就谂住咧就告鸠呢个中国嘅。就咧，即個罪名就唔係謀殺啦，肯定。但係佢只不過係喺個 interview 嗰度講咧，佢嗰個嚴重性係堪比謀殺。佢話，即係中國嗰個所謂隱瞞疫情又好，唔俾呢個 3M 嘅物資、個人保護物資去出口都好啦。即係呢啲咁嘅行為咧，係個嚴重程度係堪比謀殺嘅。咁佢又話好多人死緊嘅 ，people are dying 咁樣。咁所以咧就而家研究緊咧點樣告鳩中國。佢咧就話咧可能咧，即係佢哋考慮緊咧就可能循呢個歐洲嘅人權法庭啦，或者係從呢個聯合國嗰個渠道咧係去做呢個咁樣嘅 聯合國 控告嘅程序嘅。 咁聯合國就收皮 咯。係啦，咁我覺得聯合國收皮啦， 嘥氣啊，嘥幾時啊？ 即係今日先有個報導係咪？就話呢、這個一個叫所謂 United Nations Watch 啊，聯合國嘅觀察組織，咁佢咧就話咧，中國代表能夠當選到呢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嘅一員咧，係好撚荒謬嘅。OK， 即係你揾一個縱火狂徒咧，係去做呢個消防局長一樣嘅。 屌，其實不嬲都係噶啦，八九年發生咩事，大家咪唔知係嘛？ 係啊。是啊， 佢屠殺喎，唔知咩事啊， 係啊，即係唔好講到八九年咁遠啦，屌你新，即係你嗰個 西藏咧， 西呢、這個圖博啊，呢、這、一個咁樣嘅東特厥斯坦係嘛，即係嗰種嘅集中營，嗰種咁樣嘅洗腦，嗰種堪比納粹嘅嗰種。精神又好，或者肉體的折磨都好，你找他做人權理事會的其中一個會員 的成員不能是嘛。 喂，他有少少逆向思維的 啊，怎樣逆向 思維？即好像大企業特登找一些 hacker 回來 hack 自己，看有沒有漏洞樣，即是找個犯罪專家坐在那裡看看人們怎樣犯罪，這個安理會我說犯罪專家，一看就知道你是不是有問題， 即是我一看就知道你怎樣侵犯人權，怎樣監控， 即是另一方面中國是一定專家，即是現在世界第一一定是中國， 是啊， 是吧，即是俄羅斯那些已經過氣了，我想相信現在即全世界真的中國是最大的極權國家，都冇第二，即係冇 之一 啦，冇之一啦，就係得佢嘅， 係 唯一啊， 係冇錯，即係俄羅斯都比唔上啊， 係啊， 全盛時期嘅蘇聯都比唔上啊， 係咪你覺得全盛 時期？咁係咯，大佬，佢而家喂蘇聯雖然有 KGB 啫，但係做唔做到嗰種嚇？24小時又全天，你有全天候，你有手機有個 GPS 定位，係嘛？落街又有一個鏡頭， 攞埋 DNA 添喎。 係啊，嗰你話唔定，你知咩？個手機又定位器，再加呢個偷呢個竊聽器，係嘛？集呢一個多功能於一身嘅，你知唔知啊？係嘛？咁啊，仲有你嗰個財富亦都係 在他手上， 是啦，冇啦，電子財富是掌握在國家手上的。咁你蘇聯，你嗰陣時邊有電子財富？係嘛？你收埋喺床下底就收埋喺床下底噶啦，除非你俾人揾知道嘅啫，俾人爆即係搶嘅啫，係咪？咁所以即係同埋你思想啊嘛，即係我喺即係可能我上微博又好，天涯又好，打佢嘢就已經即刻知道你講咗啲咩啊！你就算你搜尋啲咩，你睇乜嘢都要管住你嘅，即係唔可以接觸啲所謂。 以前蘇聯都好勁噶， 有害嘅。 以前蘇聯都真係好勁啦，因為咧佢係以前打自己咧，你咁啊，即係嗰陣時又突嗰只噶嘛，咁你可能打啲我而家又反共咁樣啦。佢揾得翻係邊一部打字機嘅？佢每一台打字機咧，佢都唔知點樣特別嘅記型，你點樣樣嗰啲，即係可能睇翻嗰啲即係墨水啊，定啲乜鬼咧，係查得翻嘅，係好勁啊！ 咁我收埋嗰部打字機咁。 不過你咁，不過而家你講嘅係更加細啦，即係你連你睇過啲咩都知，即係佢係打咗出嚟你先知啫。係，而家你睇咗啲咩你都知啊！ 心裏邊諗緊咩都知 啊！係 啊，係啊，咁樣。咁所以好荒謬啦，咁啊講翻呢個即係告呢樣嘢啦，咁我覺得聯合國就嘥鳩氣，其實係嘛？咁你話歐洲呢一個所謂人權嗰個法庭咧，咁都有啲機會嘅，我覺得。 同埋而家咁嘅形勢底下咧，可能有啲機會咯。 有啲機會。咁其實有冇機會？即係我哋唔好睇呢啲咁形式主義。 咁啊係，好形式主義嘅。 因為美帝如果真係真心係想喐鳩你啊，聯合咁多個國家。即係叫你賠錢啊，點會唔成功啊？講到底都係俾呢一個嚇、啊、手瓜仔邊個大力嘅啫，我覺得係咪先？即係你去海牙又好，你去呢、這個歐洲又好，咩都好啦。總之如果美帝肯牽頭啊，認真搞，其他國家一定跟。 不過即係佢律師呢單嘢咧，你唔好理之後點樣發展啊，得唔得啊，實唔實際啊嗰啲啦。但係我覺得佢係做緊啲牽頭作用嘅，都係。 係啊。 跟住而家，即係你見到英美世界嗰啲咧，開始彈出嚟咧，就話要佢賠錢啊嘛。 係啊，梗係要賠啦。屌， 我覺得呢個先係重點啊！即係賠幾多，點樣執行嗰啲都未係重點。重點就係啲人有咁嘅諗法先，即係起碼帶起個輿論。係。即係話我哋而家咧。就入你中國數噶啦， 係啊， 即係起碼有共識先啦，入中國數，然後要追討佢賠償，我覺得呢個係最重要的。 嗯， 咁而 家即係更加確定呢一樣嘢係你呢個所謂中國係有不可推卸嘅責任喺度嘅，搞到呢個全世界嘅大流行，咁樣咯。咁我覺得你啱啱講到點樣執行啊，咩咩咩啊，嗰啲咧都係後話啦， 後話 啦。咁但係如果真係認真賠咧，我諗咧中國就破產㗎啦，應該。 邊有得賠啫？ 賠唔到嘅。 可以賠啲咩？賠人民幣俾你啊！ 佢即係佢個外匯儲備，我頭先即係 look Facebook 嘅時候見到有單新聞咧，佢話咧中國嘅。外匯儲備咧就有跌咗460多億美金啦，係啦，咁啊得翻30,000億多少少咁樣美金，係啦。 咁仲好多啊？ 嚇，仲好多，嗰啲都唔係佢嘅， 人哋擺銀行嘅啫嘛。 係，冇錯。咁啊，其實呢度咧。亦都講到呢、這、一個另外一點啦，係嘛？就係佢如果冇錢賠，咁會點咧？ 咁如果美國嚟講咧，我諗就 各地咯。 我諗美國嚟講就首先就會會所謂叫做免除曬中國持有嘅國債嘅美國嘅，係、咁咪一包燒咯，係嘛？咁另外即係你都唔夠錢賠啦，咁點算咧？嚇、咁可能各地咯， 各地咯，但有咩地好割啫？中國啲地爛嘅臭嘅， 係啊，即係、你肯做殖民地人，你都唔撚柒要啊！ 你一爛地喎，殖咩民啫？即係我殖民你，即係譬如殖民香港，就睇中佢，譬如新加坡呢啲睇中佢地理位置有用啊，港口啊，即係一年四季都唔結冰，又夠深水，可以做下啲貿易啫。 同埋咧，十八世紀嗰種 old fashion 嘅殖民主義咧，係而家二十一世紀咧，係唔會有人再行噶。啲西方國家係唔會再行殖民主義。 禁忌嚟噶嘛？呢、這個亦都係。 唔係因為冇錢揾啫，或者揾錢嘅方式係。是更加即係變咗啊！即係 即係黑社會都唔同咗啦，黑社會就以前就係點樣嗰啲咧，而家就開始做生意啦。 即係啦，就唔好諗話咩霸地霸資源，即係而家賺錢財富已經唔係嗰種啊咩霸地啊搶資源咁樣。嗱，而家嗰種財富可能係更加傾向就係貿易啊，點樣樣係呢一個金融啊各方面啊科技啊嗰啲。咁所以對於即是霸地嚟講是沒有興趣的，其實西方 有的，我相信即譬如所謂的新疆啊、南蒙古啊、藏啊那些地區，那它都有些天然資源的。 哦、 即就好像這個寫那裡叫哪裡呢，在印尼那裡獨立東帝汶。東帝汶嗰度有石油喎，咁東帝汶咧，佢就嗰陣時俾人嚟打，俾人嚟恰得好慘啦。咁佢又鄰近呢個澳洲咁啊，太平洋嗰啲國家仔。咁佢獨立咗之後，咁咪同澳洲 friend 咯，咁啊開採石油咯，嗰樣嘢咯，係咪啊？你明唔明我講咩？即係如果去到咁嘅情況嘅時候。喂，蒙古嗰啲你應該要俾佢獨立啦，係嘛？藏咗俾佢獨立啦。 咁就唔係殖民噶啦，咁 但係佢獨立咗之後就同我 friend 噶啦嘛，我就可以開採石油噶啦嘛。 你就係煽動人獨立啫嚇，咁、樣，我覺得都有咁嘅可能性嘅。但係你話真係要即係插支旗仔話， 但係你好難擺身台面去做嘅，我相信。 係當然啦，咁樣。 但係個盤算應該係要咁樣打嘅，即係你因為你講利益噶嘛。 是啊、 你全部爛地，你要嚟做咩？即係你唯一值錢嘅地，咪就係天然資源嘅地啊！嗰啲， 同埋唔止爛地，仲有一堆爛人喺度。 會唔會又好似行翻以前咁樣咧？即係鴉片戰爭，你開放港口要通商咁樣咧？我都萬變不離其宗啊！即係你打仗，其實你都為咗錢，為咗做為咗利益，為咗貿易啊！ 係啊， 你就係想。你就想打通佢，然後你就賺佢啲錢啊嘛！你打死咗佢冇意思啊，打死咗佢賺唔到啲錢。 係啊， 所以佢哋大家係唔會諗住打死中國咯，起碼係要即係瓜分佢咁先有意思，咁打死咗冇意思啊！ 但係都唔會有人想統治中國啊，其實 唔會啊， 即係好難統治。 要嚟做咩啫？ 十幾億點管啊？ 嚇，唔係你嗰啲咁嘅人係有點管啊？ 三番咁樣樣， 邊個都殖民唔掂啦。 係啊，係啊，係啊。咁呢個就都有可能性啦，係嘛？即係你話會唔會係喺呢個叫做呢啲頭先講嗰啲嚇唔同地方搞下事啊咁樣樣都會㗎啦。我估， 我覺得歷史好精彩嘅，你真係估佢唔到啦。 都係嘅， 即係你。半年前你都想不到這一刻會、有個叫 Boris Johnson 的首相中了一個叫中國傳出的武漢肺炎，然後就是死這樣、即你沒有想過個歷史走向會是走上這個道路，即你想我想可能是全世界、美國帶頭都是圍剿中國，但你沒有想過是會發生這樣的事，然後要真的要圍剿它、 是啊，你剛剛說的圍剿是一定會發生，即我哋可能頭 本來就會發生嘅，其實 不加速咗。頭先我哋講嗰啲咩屌你咩殖民嗰啲，可能係 即係講下笑啦。咁但係嚟緊呢樣嘢就一定會發生嘅，即係圍堵呢、這個本身就個趨勢係 本來就做緊㗎啦。 咁而家係加速咗，更加快，大大加速咗。 Assimilation 啦，其實就係因為全世界圍繞中國，中國先至發癲啫。即係佢都知道自己俾人哋收緊網，佢都死到一條㗎啦。咁放手一搏咯， 所以反台發圍兼起 pair 係嘛？ 係啊， 咁樣咁啊係啦，即係呢一次疫潮過去咗之後，咁終會過去嘅係嘛？就算你話變做呢一個季節性都好啦，咁咪季節性咯，到個季節唔好嘅時候先再起咯，或者係個藥嗰、那個毒性減弱咯，變呢個流行病嘅話，咁但係終係會去到一個所謂嘅平穩，即係回復嘅嗰一日嘅。咁去到嗰一日咧，咁我諗咧，世界各國咧都會認識到咧，就係依賴中國咧係一個要付出好沉重嘅代價。 唔好講依賴中國啦，即係你同中國打交道，你已經會損手難腳。 係啦，冇錯。所以呢個產業鏈加速撤離必然發生，加速發生。 然後中國人建立嘅形象冇曬。 係。咁啊，呢個所謂係啦，咁啊，所謂各方面啦，好似財經又好啊，文化又好啊，金融又好啊嘅一啲叫貿易又好啊嘅一啲交往，我諗應該都會減少好多噶啦，係啊。 系啊， 系啊，因為 即係順勢啦，橫掂而家都減少啦，即係因為你個瘟疫就減少咗，減少咗你唔會再增加翻啦，可能 係啊， 橫掂都減少咗，直接喺第二度建立先啦。 係啊，都橫掂都設咗廠，可能去一啲東南亞地方。 係啊，同埋賴過去見個鬼都唔怕黑咩？ 冇錯，咁樣啦，咁所以就交往咧就會即係完咗之後咧，我估啊就應該係會大幅即係會下降啦。咁啊，亦都嗰個接觸會減少啦，經濟啊，好即係 交流啊， 交流啊嗰啲咁樣樣。咁啊，你啱啱講得好啊 ，action and reaction 啊。咁啊，中國見到呢個咁嘅情況咧，就一定咧係會 掙扎 啦。係啦，就會更加掙扎啦，精氣神啦，俾啲掙扎。就會更加掙扎啦，咁亦都係採取一個更加所謂敵意嘅態度啦。我估 中國人最咧係咩咧？即係有事發生就一哭二鬧三上吊， 係啊， 吵吵鬧鬧發癲咁樣樣，發爛渣，掠地乜都做得出嘅，就係呢啲，即係中國而家咪就係發爛渣咯。你估唔到佢會咁樣咯，佢周街屙屎屙尿，即係我而家發爛渣，即係周星馳啊，我就發爛渣喺屙尿，你出去咁樣，佢係真係咁樣。 係啊，好似國師咁啊。 係啊，你估佢唔到啊，國師真係。 即係唐伯虎點秋香入邊嗰個國師， 黐黐地線咗， 係啊係啊，唔係第二個國師， 邊個啊？ 唔知啊， 黐啊， 係啊，我而家就係發爛渣屙督尿啊， 人係發爛渣， 係啦，就係咁樣樣，係啦，咁所以冷戰可能都係一個比較好嘅。即係嚟緊會比較一個好嘅格局啦，可能即係如果你話唔好咧，真係會有唔同形式，一個換個形式嘅第三次世界大戰嘅，我覺得。 我諗第三次世界大戰，我最後廿秒啦，你覺得會唔會發生啊？係發生咗啊？ 係會發生嘅，我覺得。 無法避免啊！ 無法避免。 即係唔係講緊若干年後嘅第三次世界大戰咧？即係講緊。近呢幾年之外， 近呢幾年啊，係叫所謂可見嘅將來，即係唔好講嗰啲咩 FF 嗰啲咩好啊，要講緊係二三十年後啊，好撚 遠 識啊嗰啲咁啊，唔係啊，真係可見將來啊，可能五六年咁樣見到啦咁樣。咁你話會唔會牽涉到呢個武器咧？咁我覺得未必能夠完全排除呢個可能性咯。 嗯 ，OK， 即係我哋畢竟而家我哋知道就係、是。戰爭已經不是一種傳統式的那種是要人海啊或者給人頭啊那些甚至乎是未必是需要是、要有軍艦大炮我們見到更加多的就是 它癱瘓了你的衛星你都玩完了已經 其中一樣啦這個所謂 叫做 你上不到網就玩完了經 濟戰exactly 就是這種形式的戰爭甚至是超視距的所謂無人機的轟炸、超長距離的這個導彈轟炸樣 全部都是不見人的 都可以的是吧是啊即是你不要想住屌你中國是一個有核彈的國家所以就跟美國又是所以就 因為我廢了 GPS, 廢了上到網你核彈射不出啦。 是啊 講嘢。 是啊是啊同埋屌你射導彈不能射核彈攔截不能到咩屌你。 所以其實戰爭的可能性咧，不嬲都有。系啊，即系唔好觉得屌你有核弹诶， 系、欸、咯，而家都爆呢个肺炎爆全世界系啦，有咩即系有咩冇可能啊？ 系啊， 好啦，大家继续保重，小心身体，各位再见。